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737面，737面。第六行看起。夫净土乃一切世间难行之法，于此能行，是即无相智慧。这个标准的确是很高，而事实呢，确切是这个样子啊，话了没有说得过分。多少菩萨接触到了，都很难相信，何况是凡夫。凡夫之人啊，像我们这些人来说，虽然学习很多年了，是不是真心呢？严格说了，没有真心，是半信半疑啊。如果是真信啊，就不可能有一个杂念。我们今天读经有杂念，念佛有杂念，遇到问题现前了，犹豫不决，这就是不行啊！啊，所以这性子多难啊！啊，《华严经》上告诉我们，性为道源功德啊，道就是菩提，就是自信啊，明心见性的根源。你不相信，你怎么能够明心见性？你深深的相信，对他一丝毫不疑惑，依照这些方法理论去做，你能到达，也就是说你能够悟入啊，我们现在讲你能体会得到啊。如果不是这个境界，你体会不到。那我们所学的是什么呢？学的是知识啊，佛学知识，经典知识，这是皮毛，起不了大作用啊。大作用是智慧，智慧跟知识不一样啊。啊，智慧是从功夫里头生出来的啊。大乘佛法常讲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知识是外面东西，你向外求的。智慧不是的，智慧是您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啊，不从外头来的啊。有智慧肯定有知识，有知识不一定有智慧啊。有智慧的人，智慧是体，知识是用啊。那只有智慧没有智慧，是有用无体，所以它会出毛病啊。道理在此地。佛家所说的根本智与厚德智，根本智是智慧，厚德智就是知识。 啊，知识要不要去学呢？可以学，也可以不学。智慧现前之后，任何问题，你一看就明了，一听就明了，一接触就明了，所以知识很容易。啊，六祖慧能大师，距离我们1300年，唐朝时候人，啊，广东人，姓慧的，啊，没念过书，不认识字，你问他什么，他都知道。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你念给他听，他能讲给你听。那什么智慧啊，所以智慧跟知识不一样。现在几乎全世界他们所求的全是知识啊，我参观了许许多多的大学啊，包括英国的伦敦剑桥啊，通通是搞知识，他们的汉学院啊，里面专攻儒释道啊，啊，中国传统文化了。从知识层面来看，他们学得很不错，很有成就。啊，那从智慧来看呢，那他们就缺乏太多了。没有定，哪来的慧？啊，定是我们此地讲的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心不清净生烦恼，不生智慧。生清净了，心清净了，生智慧不生烦恼。啊，那这个心要怎么清净法呢？一定得守规矩，那就持戒。啊，戒是帮助你得定的。所以定是佛法修学的枢纽，佛法修学的目的是开智慧。啊，如果不得智慧，你学这么干什么？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啊，从个人到宇宙的通通能解决，这大智慧 啊，所以这个法门真正是难行啊。我们学过1000多个小时啊，一直从头一起学的，都会有一些概念。啊，所以，没有认真下功夫的，对净土法门，哪有不怀疑的道理？只是怀疑有浅深不一样，怀疑深的，他不相信。怀疑浅的是半信半疑啊，要怎样帮助他建立信心？听讲，在研究讨论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没干别的事，49年天天讲，天天教啊。而且学生也是一年一年向上提升啊！你看他教学，他老人家30岁开悟啊，开悟之后就展开教学，前面20年奠定修学的基础啊，讲阿含经，阿含就好比是小学啊，好懂。啊，讲什么呢？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啊，这个东西不深。啊，12年， 接着呢，办方等，方等八年，好比是中学，向上提升了，真正高深的东西还没接触到。八年之后，这加上前面十二年、二十年，正式跟你讲大乘，讲般若啊，就是智慧，这一个大单元讲了二十二年。我们要晓得佛法的核心就是这一部分讲经教学49年，这一门课就用了22年这最重要的前面是准备前面我们一堂课举金刚经上几句话金刚是般若部的22年之后，这讲法华，法华好比是研究所，法华跟华严是同等的。这是结束释迦牟尼佛49年教学，他办学有次第的，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有研究所。他是这么教出来的净土法门是大乘佛法时的皈依处最后皆归到净土，无比的殊胜没有般若智慧那怎么行呢？所以此地念老这句话说得好于此能性就是无相智慧这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如《金刚经》云：“闻是章句，乃至生一念净信者，着重在这个‘净’字。净信一念净信，是诸众生呢？”无佛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他不再执着相了这个相是我们今天科学里头讲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跟自然现象他为什么不执着？他了解了这些现象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道理太深了。一直到近代最近的30年，量子物理学家才真正发现了物质是怎么回事情精神这一方面还没讲清楚，讲的是不错，我们听了很欢喜，能接受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从精神现象变现出来的。精神现象从哪的？他是说无中生有我们能理解大乘经里面讲得清楚物质现象是从精神来的，这个佛经也是这个说法这完全相同精神现象大乘经上说从阿赖耶来的这个他没讲清楚阿赖耶从哪里来的？阿赖耶从波动来的。科学家也发现整个宇宙是个波动现象。越来越相近了。所以爱因斯坦讲 宗教里面跟科学真正相应的只有佛教啊。那么佛教讲的自信，科学没办法证得，科学能够证得阿赖耶那就相当了不起了啊。自信本体他没办法证得啊，这个事情大乘教里常说唯证方知，是要你自己亲证你才真正能够体会到。怎么证法呢？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你就证得了啊，那就我们就清楚了，科学家为什么不能证得，他没有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这个东西放不下，用第六意识，就是用我们的思维思考啊，用数学，数学也是关于思考，用科学仪器啊，能够发现阿赖耶啊，但是找不到自信啊，就放下就是了啊。科学家对于明心见性就差一步，科学家只要能放下他就成佛了啊。明心见性的就叫做成佛，把宇宙之间的奥秘彻底搞清楚搞明白了。啊，就这是立思相啊，立思相是大乘初步啊，啊，你就能契入境界。如果四相不离，你所学的是佛学知识。四相只要不执着了，放下了，你就进入智慧这个范围了。啊，又，这还是经常讲的。岂有众生得闻是经，这个是经就金刚经啊，金刚般若信解受持，你相信不怀疑，你能够理解，你能够接受，依照这个方法修行，世人则为第一稀有。金刚经的修行前半部教人立思想，后半部教人立思见，比前面深啊。啊，我人众生受者这思想一理，他就证虚脱还苦啊，小乘初果，大乘圆教是性位初性位的菩萨，他就证这个果啊。啊，我们一般人称他为圣人呐、啊，超凡入圣呐、啊。啊，《金刚经》后半部啊，他是讲。无福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这个高了。四见要是破了，是什么地位呢？华严圆教初住菩初住菩萨啊，别教里面是初地菩萨。这个菩萨真的成佛了，这不是假的了啊！圆教初住用真心，不用妄心了，妄心是阿赖耶啊。也就是说，四见一破，就转八识成四智 啊，它是天台所谓的分真即佛，它是真佛，不是假佛。不过虽是真佛，它还不圆满。啊，为什么不圆满呢？它还有习气没断，啊，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啊，他门住十宝庄严土，在十宝庄严土里面把习气断尽，那就圆满了，他就到常寂光去了。啊，常寂光就是回归自性。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循环。啊，说明我们从哪里来的。啊，最后呢又回到原点。常寂光是原点。啊，我跟宇宙啊都从这个地方出发的。啊，最后还归到原点。归到原点叫究竟圆满。那么下面假设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这个人是第一稀有后一枯，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第一稀有啊。破空论是曰，这是欧耶大师说的，设复既有少许我人等相，绝不能信自己啊！纵然信，就是我们常说的半信半疑啊！半信半疑的人多，真正相信没有疑惑的人太少太少了啊！摄于此经，信受信解受持啊，决定了达。人我等相，当体即是无相。啊，他决定知道，而且他是真的知道。啊，为什么呢？他才能不执着，他才能放下。啊，如果对于事实真相不是真正了解，他怎么可能放下呢？啊，真明白了啊。他才真的肯放下，可证能心之妙德了，具体即是无相智慧啊！用金刚经来证明啊，对无量寿经能够相信的，那是具有无相智慧啊，没有无相智慧是不可能的。盖此净宗啊，乃最极圆灯。超前理解不可思议之微妙法门啊。我们学到这个地方，看到这段文字，可以说了，我们相信，我们接受了，我们完全不疑惑。啊，这是几十年的功夫啊！啊，没有几十年下来的时候，这很难呢、啊，非常非常困难了、啊。啊，那么现在佛法真的是遇到难处了，学习的人太少了，这么好的东西。讲的人没有了，我这个年龄还遇到过一些老法师老居士啊，他们真学，他们真的理解啊，讲给我们听啊。这些老人过世之后 就没人了。啊，我跟上一辈去比，差距很大了。那这叫什么？一代不如一代啊！啊，那在我这一代，讲经的人更少了。上一代大概还有，也差不多有十几个人呢。啊，这一代没有了。啊，真修的越来越少。啊，好在现在科技发达，我们可以利用卫星，利用网络来传播，这是上一代人做不到的。上一代这都没发明。啊，我们初学佛的时候听见，60年前，连录音机都没有。啊，那通通是现场听经的。讲经很辛苦啊，听众多少人？李老师讲经，听众也不过300-400人，那就很多了，发言很殊胜了。通常一般人讲经的时候，大概200人左右。啊，100-200人。啊，你就知道从这个地方才真正体会到经上所说的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啊。啊，修的人少，讲的人少，听的人少。啊，这个遇到是真正不容易。啊，我们这么多年如果没有用这些科学仪器，啊，可以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有影响力。啊，许许多多地方需要佛法，虽然人数不多，想学没地方学啊，我们用卫星用网络，这涵盖了全世界啊，无论是在美洲是在欧洲啊，在澳大利亚我们现在讲他们同时在接受啊，可是眼前迫切需要的要培养底下一代人了。啊，再要不培养啊，肯定要脱节了。啊，所以今天什么最重要？培养弘法人才最重要。啊，欢迎年轻有志于传统文化认真学习依教奉行，把传统东西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三家啊，现在三家都缺乏人才，啊，尤其是净宗无量寿经啊，确实是最极圆顿圆，是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顿是顿超，超前理解了，情是情止那分别之处 啊，见是见解，这四个字，超前可以说是思想。见是见解，超越常情，就是说一般人的思想跟见解达不到啊，这叫超情理解呢。啊，他太深了，啊，太奥妙了，就不可思议之微妙法门。以彼啊，若人于此法能生实心啊，于这个法门他真心啊，事实真实啊，他真心心思心理啊，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事都有个道理。宇宙，宇宙从哪来的？宇宙到底是一回什么事？啊，近代的哲学、科学都在研究啊。研究可以说也有相当的成就。但是三种现象呢，它只偏重在物质。无论是讲宏观宇宙，是讲微观世界啊，都有相当的成就，但是根没找到啊。啊，宇宙的起源，科学家讲大爆炸，现在科学家对大爆炸的说法有怀疑。不能自圆其说。啊，普朗克的说法提出一个很新的说法。大家现在在研究。啊，普朗克是爱因斯坦的老师，德国人。啊，最近得的一些结论跟大乘佛法经典上讲的越来越接近，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个可喜的现象。啊，科学这样的发展，二三十年之后，佛教应该不是宗教，变成科学了。啊，真是像方东梅先生所说的，高等科学，高等哲学。啊，来探索生命的起源，宇宙的起源。啊，那么研究的人必须把心量脱开，把眼界脱开。啊，三种现象通通要顾及到。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跟自然现象，你才会有真正的结论。偏在一面，永远搞不清楚。啊，那么佛经把这三种现象都讲清楚了，都讲明白了。啊，然后告诉我们应该要什么样的心态来做人。啊，来对待我们的生活环境。啊，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最正确的思维，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这个概念比什么都重要。 啊，所以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自己的关系非常密切啊。于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对它都有影响啊，善念那是极乐世界出现的啊，恶念那才叫恶鬼地狱。这是一切法从心相生啊，这不能不知道啊。中国老祖宗晓得，所以千万年前啊，虽然没有文字，不能说没有文化，文化的起源在文字之前啊。中国创造文字到今天是4500年，中国文化可不止啊，啊，至少也有10000多年了。啊，老祖宗怎么教我们？教我们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个东西跟现代科学研究所发现的完全相同，就是性德。这是人的本性啊。啊，中国人所谓的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那善是什么？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就是善。你能够守住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离开这些，你身心健康，你家庭美满，你幸福快乐啊，你居住这个地方社会安定啊，社会祥和，风调雨顺，什么灾难都没有。为什么？你是你随顺心的，性德是最美好的啊，性德我们一般也称为大自然啊，大自然是美好的，大自然不会有灾害，灾害是我们不善的念头，与性德完全相违背啊，贪嗔痴慢疑，怨恨恼怒烦，杀盗淫妄，这个不是把我们身体搞坏了，把我们居住的地球要搞坏了。啊，所以这个道理一直到最近被科学家发现了，就是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有密切关系，不是没有关系。那我们的意念可以改变物质环境，在最近才发现啊，可是中国老祖宗早就发现了啊。释迦牟尼佛举例我们，中国历史书记载的，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3038年，佛经3000年前讲的，讲得好清楚啊！啊，中国文化里头，儒家、道家也都讲到啊！啊，《易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哲学书。讲到极善必有余庆，极恶必有余殃啊，这就是说明我们的心性跟我们身心环境有密切关系啊。去年8月 啊，国外一些科学家在澳洲悉尼聚会，啊，他也邀请我，我没去。我们的学院派了八个人参加，啊，会后他们写了一份报告给我看，我看了非常欢喜。两天的会议，头一天是报告科学上的发现，啊，他们的结论跟佛经讲的一样。第二天研究的问题是研究灾难，啊，全球性的灾难，都知道这个问题严重，怎么化解？美国的一个科学家说得好啊，如果地球上的居民都能够觉悟，啊，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信念，灾难就化解了。不但能化解灾难，而且会把地球带上更好的走向。这美国人说的。美国人能相信吗？能接受吗？如果真的能接受，美国灾难就会化解。啊，如果是说说而已，不能兑现，灾难不能避免啊。啊，中国儒释道三家都讲因果报应。因果报应的理论你讲清楚讲明白了。啊，用现在的话说有科学根据。这就不是假的。啊，从科学实验上得到证明。啊，我们的思想意念可以改变。啊，所以宗教里面的祈祷管不管用？管用，但是治标不是治本，啊，效果不大，啊，不是没有效，灾难可以推迟，灾难可以减轻，啊，这个效果也就算不得了了。那治本呢？治本是教育。啊，我们要相信人是教得好的。在中国的传统，圣贤是教出来的。在佛法里面，佛菩萨是教出来的。啊，释迦牟尼佛49年教出多少菩萨，教出多少罗汉，那教出来的菩萨再一上身就成佛了。佛教传到中国这2000年来，在中国的成就超过印度啊。啊，慧能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啊，他因为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24岁就开悟了。他开悟的那个境界、智慧、能力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那么达到慧能大师这样的境界，在中国我们估计2000年来啊，至少我最保守的估计超过3000人。 那就是在中国成就三千尊佛，这个成绩太可观了。那说到净土宗的往生，我们最保守应该超过十万人啊，净土太多了，修净土人太多了啊。这个法门只要你肯信，你真想到极乐世界，他真行，真去得了，那不难，不像其他的法门很难啊。啊，两千多年来才有三千多个人呢，净土就太容易了。啊，条件很简单，信、愿、行，行就是老实念佛。啊，像刘素云所说的，人家问他，你修学成功啊，你是用什么方法？他说，我就六个字，老实、听话、真干，啊，就这六个字就行了，学净土就六个字去了。啊，可是老实、好这个听话、真干的人不多。啊，真正能把这六个字做到了，也可以说无相智慧啊，他不是无相智慧，这六个字四个字不容易做到啊。这个信思信理，信因信果啊，宇宙之间没有突发的事情，通通都有因果啊，有果有因必定有果，有果必定有因啊，一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啊，后面一个信字，信他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头讲这六个信，把信字信他摆在第一，有道理啊。特别是净土宗，头一个要相信自己，释迦牟尼佛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以头一个你要相信自己本来是佛，你才能成得了佛，才能达到这个境界。你不相信，佛来教你都没用处，你都没有办法达到。啊，中国老祖宗教人，第一句话，人心本善，你要相信。你自己本善，本善是什么？圣人、圣贤的，你自己要相信啊！你的自信本善，你的自信本来是佛，所以你学佛，你能成得了佛；你学儒，你能成得了圣；你学道，你能成得了仙人。首先要有自信啊，没有自信你永远达不到这个标准啊。所以头一个相信自己，第二个信他了，他是老师啊。啊，儒是孔孟，佛是释迦啊，道是老庄，你对这些人要相信，你不能怀疑啊，他的东西传了几千年，这几千年的当中，只要真正肯跟他学的，都有成就。啊，学佛的确实成佛成菩萨， 学儒的确实成贤成君子啊，无论学哪个他都有成就啊，这成绩非常可观啊。如是六性具足啊，这六个性具足了，当知其人呢，一笔超情历尽，与无相智慧相起，没有无相智慧，这六个性子做不到啊。能做到这六个性子，这个不是普通人啊，啊，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是故经中独留此经品曰：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故此难。啊，这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啊，此经就是这部经，无量寿经。啊，对这个经，你听到了能相信，要是爱好，你喜欢它，你能够接受，你能够依教奉行啊，受持是依教奉行的，这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啊。前云取向分别，虽种大福田，求出轮回终不能得啊，这叫世间修行，修大福报容易啊，要想超越生死轮回不容易啊！啊，为什么不能超越？是乃取相之过也。你着相啊！啊，为什么不能着相？相不是真的。你错了，像是个幻象啊。般若经上常常用梦幻泡影来比喻，它不是真的啊。你把它认真，那就错了。经云，这一部经上说，若以无相智慧执中德本，这个德本就是念佛，当生佛刹了，永得解脱，是乃立相求生之功也。啊，我们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相信人确实能往生极乐世界，到那个地方去修学成佛。那你就不能着相。啊，换一句话说，在一切现象当中，你把分别执着放下就行了。啊，与一切现象不分别不执着啊。为什么？相不是真的啊。这种心态来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与自信相应啊。啊，这是若有不相智慧啊，执中德本，执中是比喻。啊，中德本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当生佛刹，永得解脱。当生佛刹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啊，你的问题全部解决了。啊，无量劫来的生死轮回这桩事情解决不了，在这一生当中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啊，是呢，立向求生之功。啊，这个功是功德。啊，换一句话说，着相求生是不可能的。这就说明放下多么重要。有不少人，他有智慧，他这些经教他不懂，但是他知道眼前所有一切万事万物是生不再来死不再去，他知道这个。那你看很多乡下阿公阿婆念阿弥陀佛往生那么自在，那经教他不懂得什么，没学过什么经教啊，为什么他走得那么好啊，站着走的，坐着走的，没有生病，他说走就走了，这什么原因？放得下了啊！你别看他好像笨笨傻傻的啊，什么也不懂，他心地干净，没有染污啊，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他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要啊，天天想着念着就是阿弥陀佛，哎，真的被他想到了，把他念来了，阿弥陀佛接他走了。这种事我们有亲身的经验，知道这个事情不是假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这能不相信吗？如果还有疑惑，我们读这部经就能破解了。啊，所有疑问都有答案，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帮助我们断疑开悟。这是经典的功德利益了。或入三昧，或堕一尘，关键所在已昭然若揭矣。往生极乐世界，入三昧，好像上学一样，正可生。堕一尘呢，这是旁听生，但我们都明白了，都清楚了，为什么人家能入三昧，为什么那个人堕一尘，与性缘性程度有问题啊。真正深信不疑，他就入三昧了；半信半疑，就堕一尘。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身心清净，远离分别。啊，分别尚且没有，当然不会有执着。啊，远离分别是谁呀？菩萨。身心清净是阿罗汉。啊，远离分别，你就得平等慧了。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清净是小乘证的，平等是菩萨证的。啊，远离分别就平等了，所以这是讲的菩萨。啊，盖无相智慧即万法一如。染尽平等，故身心清净。啊，这跟我们再解释，一切皆如，故离分别。啊，我们在这个世界，是不是用这个心态来过日子？啊，处事待人接物。啊，第一个，我们的观念。万法一如，就是一切众生跟我是同一个生命共同体啊，整个宇宙万事万物跟自己是一体，这是菩萨的认知啊。所以待人接物啊，大慈大悲啊。啊，爱自己就能够爱别人。啊，别人跟我有分，我跟别人不分。这就是菩萨到这个世间来，跟一般凡夫不一样。啊，菩萨把一切众生看作自己是亲人。啊，真正爱护，真正关怀，真正帮助。啊，众生不知道事实真相，怨恨菩萨，回谤菩萨，陷害菩萨，菩萨这个心里头一尘不染。决定不计较啊，决定不把别人放在心上啊，这些怨恨放在心上不会的，只是一昧真诚的爱心，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我们世间人讲牺牲奉献为一切众生，啊，这是真正学佛的。你从日常生活行为当中，你能看得出来。啊，一切皆如，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本性本善，他常常这样想；不善，使他迷失了本性，学坏了。那不是他的真心，是他的习性啊，所以绝对不会计较啊，故离分别啊，他没有分别心，没有执着心。再者，念佛都是六根尽念相继，都是六根故身心清净，尽念相信相继自然远离分别。这是楞严经上大势至菩萨所说，跟金刚经跟无量寿经全都相应的世尊 在不同的时间讲的，在不同处所讲的，啊，通通都可以连贯的起来。啊，都是六根这一句话跟孟夫子所讲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是一个意思。什么叫学问？不是书念多了就学问，不是知识丰富就学问，不是。学问是真实智慧啊！学问从哪里呢？把一些妄念收拾掉，那叫真学问。六根什么？眼见色，耳闻声，啊，鼻嗅香，舌尝味，啊，这些什么？心都往外跑啊！把往外跑的这个念头统统收回来。求其放心而已，这孟子讲的啊。孟子那个时代佛教没到中国来，讲的话跟佛经上一个意思，讲收心呢、你的心都往外跑啊，要收心收回来啊，收回来，心不向外圆了，心就定了。定就清净了。所以都摄六根，心就清净了。净念相即呢，就远离分别了。这个清净心，清净念头一个接一个。不许有杂念掺杂在里头。这念佛功夫啊。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一句，没有杂念夹杂。这是什么？这就是禅定。定在哪里？定在佛号上。这跟无想定不一样。无想定没有东西，空的，什么都没有。是个死定。那不是佛法修的，佛法讲禅定，禅定是里头有境界，他守住这个境界所以禅定也是印度化了，翻成中国意思叫止观，止就是定，止里头有观，它有境界那么念佛呢是止观，你看一切念头没有了，这是止，妄念止了，有阿弥陀佛你就想阿弥陀佛，你就念阿弥陀佛除这个之外什么都没有，这是止观双运所以念佛有止有观，有止有观就是禅。佛法无论大乘小乘，全都是修禅定的。如果不是禅定，那就不是佛法。所以八万四千法门，只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修禅定。禅定是一了，方法太多了。无量法门。无量的方法通通修禅定，禅定是一个是止，一个是观心要是定在一处，时间久了它生智慧肯定有一天豁然大悟，那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什么自信智慧现前了 啊，自信智慧一定要亲近到极处啊，它才会现前。不亲近，它不能现前啊，不亲近是它的障碍啊，没有杂念的时候，智慧就现前了。所以是因界得定，因定开慧啊，佛法修学的目的是开智慧。啊，所以净念相继呢，自然远离分别了。啊，现在念佛同修。这个问题大家都有，就是念佛的时候杂念很多，心不能专一啊。这个事情不要害怕，为什么呢？每一个念佛人都有的。印光大师告诉我，真正的一心念佛，念了三年，这一支香还有三五个杂念，正常的。一支香是多少？中国从前没有钟表啊，寺庙家庭就没有啊，抗战时候都没有啊。啊，用什么来算时间呢？燃香，就烧这个长香。长香一支香一个半小时，普通的香是一个小时啊，所以叫一支香啊。一支香里面你看看，念佛念了三年了，还会有三五个杂念，这功夫算不错了。念到完全没有杂念的人，总得七八年以上，功夫不到家不行啊。啊，印光大师有个方法帮助我们实现，这方法很有效，他老人家自己用了一辈子啊。你问他怎么念，他从一到十，然后再从一到十，就是十句佛号，十句十句这样连续上去，但是每一十句里头这一声佛号是第几句他很清楚。这个方法实现啊，杂念真的不容易进来，结果一有杂念就乱了，你就不晓得在第几声了啊。所以他是三个清楚啊，他用的这个方法，第一个是你念得清楚，不要念很快啊，念得清楚，听得清楚，自己听自己念佛的声音。第三个记得清楚，我这句佛号是十句里头的第几句啊。这个方法真有效啊，很多人做实验啊，两三天就入境界，就很有受用啊。以前念佛妄念很多，这一下妄念大幅地减少了啊。胡小林居士用这个方法念了四个月，他有个心得报告啊，把印祖这个方法介绍给大家，很管用啊。或以敬重以愿力所迫，心求极乐为愿啊， 如是心念呢，岂非分别呢？这是净土宗所提倡的啊，劝大家娑婆世界太苦了，学习的障碍太多了，寿命太短了，很难成就啊，劝大家以民到极乐世界，这往生就是以民啊，这现在的话叫以民啊，怎么以民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环境好，特别是学习环境啊，你在那个地方不但是倾听阿弥陀佛给你讲经教导你，同时你还能接触到设法许许多多的诸佛如来啊，或者他们到极乐世界去教你，或者你到他们的世界去学习，非常自由啊，没有障碍啊。啊，到极乐世界你就有神通，再远的距离你才想身体已经到了，叫神足通啊，你有这个能力啊。啊，你见佛供养礼拜供养这是修福，听经闻法是修慧，极乐世界佛慧双修啊，没有一天中断的啊，所以那边是学校啊。你看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没有看到经上说极乐世界有国王，极乐世界有皇帝有总统，没有啊，极乐世界有政治组织，没有，没听说啊，极乐世界有四农工商，也没听说你细心去看啊。啊，我们做了这么多，只看到世尊介绍极乐世界两种人，好单纯啊，一个是老师，诸佛如来是老师，另外一个是学生，有菩萨学生，高年级的啊，有方便土的学生，中年级的啊，有凡圣同居土的学生，是低年级的。学生分上中下三辈啊，就跟我们学校一样，高级是大学啊，再就是中学小学，生凡圣同居土是生小学，都好啊，都不错啊啊，寿命都是无量寿，真无量寿，不是假的啊，而且非常特殊，我们到那里去，纵然是小学生，小学生的地位，可是我们享受的待遇跟大学生平等啊，这个不可思议 啊，这是阿弥陀佛的福报啊，去是享福的福报啊，我们于是就真正明白了极乐世界是学校，是阿弥陀佛在法界虚空界办了这么一个大学，真正的佛教大学，阿弥陀佛是校长啊，其他诸佛都是阿弥陀佛这个学校的教授啊，诸佛如来都到那里上课，像文殊普贤弥勒菩萨都是那里的老师啊，实际上这些菩萨 九缘界都已经成佛了，用菩萨的身份来帮助阿弥陀佛教学，这不可思议 啊！所以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去求学的。啊，目标一定要清楚。啊，那关于这个问题，妙宗超有解答。妙宗超是智者大师著的。取舍若极，与不取不舍亦无异者。这话指的是啊，下面黄念老为我们解释大师这句话：盖舍之若饥，万缘放下，六根寂静。这是讲舍啊，取之若饥呢？这六字洪名，一念单体，如是念佛，何以不取不舍？故云亦非一者。解答得好啊！啊，放下娑婆世界，专取极乐世界。这就对了。啊，取舍跟不取舍没有违背啊，是一不是二啊！啊，真的叫入不二法门，取舍不二。又弥陀要解答曰：“这是欧耶大师的。”是不从事取舍，但上不取不舍，皆智离非思啊！啊，取舍两边都放下了，娑婆世界也不取。啊，娑婆世界不舍，极乐世界也不取，我不取不舍。啊，那么这是智理非思，理上没错。啊，理是什么呢？娑婆极乐都是空寂，万法皆空，娑婆世界空，极乐世界也空，这是理呀。佛跟你说的，那你自己是不是真的空呢？这是佛的境界，不是你的境界，你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你要执着理，你不肯修啊，非得是既非于事，理也不远呐。化身菩萨，他真的，他离事远融啊。你不是化身菩萨，这不是你的境界。啊，若全理皆是， 则取一切理，学一切理。那全思就是理。啊，你取不错，与理相应，学与理也相应。一取一学，无非法界。欧耶大师就说得好啊，你要了解理思是一不是二，你如何证得这个境界，在娑婆难，在极乐易。啊，不取极乐，不舍娑婆可以。你在这个地方修行，要无量劫才能成就。啊，你要是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你这一生就能成就。啊，这是四摆在你面前的。啊，谁修行，怕智离废死。也怕知是非理，为什么理是你站在一边？佛经上讲的没过失，还是你自己分别执着啊！你没有离开分别执着，离开分别执着是好难的一桩事情。真正离开分别执着，你已经是发生菩萨了。那换一句话说，你不愿意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你一定是到华藏世界。那毗卢遮那的佛陀说，毗卢遮那还是自己，说西方净土也是自己。啊，离开自己的心性，没有一法可得。啊，大乘经上佛常说，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心即是法，法即是心。啊，这是法身菩萨的境界。你要是证得了，你就是法身菩萨。啊，你的问题解决了，你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如果你没有，不是没有这个境界，那还在搞六道轮回啊。啊，还得从头学起啊！所以，念老说：“如是妙谛，是非情间所能及啊，凡夫想不到的啊，想不到，看不到啊！啊，求生净察者，智性性要。”愿生必果也啊，这是对我们来讲这句话必要啊，一定要求生净土啊！啊，怎么求？真心，至心是真心，真诚到基础啊！啊，要相信，要欢喜。啊，愿生这个愿是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个愿望，把它排在第一，其他的任何的愿都是后头的事情，就是可有可没有，这个事情我一定要啊，一定要求到。 如是求生，是乃举我戒而一念行愿，投入弥陀无边愿海。这一句话就是早年李老师教导我们这班学生欢喜。啊，把我们心里的拉里拉杂东西全部抛弃，把阿弥陀佛请来放在心上，叫欢喜。那世间凡夫的心很糟糕，心大家都晓得叫良心呐、啊，人人都有个良心呐、啊，但是现在良心变成什么？变成别人的啰嗦头啊，把别人是是非非的全放在心上，那不是良心啊，那是肮脏的心啊。那变成啰嗦桶了，现在把啰嗦桶清干净，里面容易清干净，阿弥陀佛放进去，那就真的是良心了。啊，没有比这个更好了。啊，心里头要放阿弥陀佛，绝对不要放别的东西。啊，放别的东西错了。啊，放阿弥陀佛行不行呢？不行，不是放释迦牟尼佛不行，放释迦牟尼佛不能往生极乐世界，还搞六道轮回。这个道理要想通啊，要真干啊，赶快换，越早越好。不要等明天啊，现在就要换。啊，这投入弥陀无边愿海，底下是念老的解释，以及舍彼一尘无量愿海，入我戒而一念心中啊，这个就是李老师讲把阿弥陀佛放在我们心上啊，换心就这个意思啊。我们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佛菩萨这样教我们，祖师大德也是这样教我们。啊，我也是拿这一句话常常劝别人，可是自己有没有换过来呢？没换过来啊，还想着华严经啊，很多人在要求啊。啊，还有人要求我讲楞严经，有人要求我讲观音三经，啊，这过去都讲过，啊，日本那边还要求我讲地藏经，这什么？这就没换过来，还有这么多东西拉杂动在里头。现在我想通了，年岁大了，不能再搞乱七八糟搞了，所以我这一部经讲完从头再讲。啊，我们心里头只有一部经无量寿经，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啊，活一天干一天，其他的东西很多别人去干吧，啊， 莲池大师到晚年，就是一部《弥陀经》，一句佛号。他老人家提到的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我不搞了。八万四千行，四千的法门，八万四千法门，让与别人行，啊，给你们大家去修去，我就死心塌地念阿弥陀佛。啊，一部无量寿经。啊，这一次讲到，用大部分的时间是一天讲两个小时。啊，用了两年的时间。啊，往后呢，像现在一天四个小时。啊，三百天就讲完。啊，这一部经我就把它定在1200个小时。啊，300天讲完，10个月。好啊，这个办法好啊，哪里都不去了。啊，活一天讲一天，讲到往生为止。这是真正有福报啊！啊，到处跑很辛苦，没福报啊。从前李老师曾经问过我，啊，又常常做过，他说：“你这不是办法啊，虽然是广结法缘，对你自己没有好处啊。”我跟老师讲啊。这命苦啊，我没有道场啊，那没有道场哪里请就哪里去啊，以前是这样的啊，我不要人家的钱，人家请我讲经只给我买机票就行了，就交通费用我不要钱，机票送过来，到时候你们到飞机场去接我，我几十年都是这个方式啊，我不受供养啊，生活所需你们都替我预备好了，我还要什么啊，所以这样法缘挺深，为什么别人负担很轻啊，我的衣食住行很随便很随缘，没有任何讲求，什么都好啊，现在难得吗？香港给我一个永久居留。啊，我们有这么个小地方可以落脚，不再走了。啊，希望三宝加持，香港这个地区没有灾难。啊，我们一年一步。啊，大境界。啊，一年一步，啊，都在这边圆满。好，我们再看底下这个文啊，是故深念必生。有愿必满道理事都搞明白了，才知道生念确确实实必生的，生念必生是阿弥陀佛的本愿。这生念什么时候呢？临命终时啊，一定能往生啊！啊，也有法师说，这个生念是平常做功课，因为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做早晚课。啊，那怎么办呢？ 早晨起来，漱洗完毕，家里有佛像，面对佛像；没有佛像，面对西方，念神念。这个神念叫一口气一念，不拘多少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尽一口气叫一念。这个时间不长，晚上睡觉之前念十念，天天不间断，福祸尽念相继啊，都是六根尽念相继，能够符合这个标准。啊，总而言之，念念心中有佛，那心里头一佛念佛不间断，不妨碍工作。啊，不是用思考的工作，工作当中也可以念佛。如果用思考，就要把念佛放下来。啊，过去在台湾有一批开计程车的同修，好像有30多个人。那时候出去，我们都计程车排队。啊，那他们开车能不能念佛了？我就告诉他，开车时候最好不要念佛，专注开车，别出车祸。啊，这个不能分心，跟用心是同样的工作。啊，你车停的时候可以念佛。啊，你停在那等人可以念佛。啊，或者是车上没有人，你开的是空车可以念佛。啊，为什么呢？你开的比较速度慢，你不着急，你也没有目标，也没有方向。啊，如果有乘客的话，你就把佛号停下来。啊，或者是你用念佛机，佛号让乘客听，你不能专注佛号，你要专注路况，这就对了。啊，所以这是活活泼泼的，不是有什么规定的，哎，没有。啊，念佛这个方法最简单，最容易。啊，不受任何限制。啊，别人不喜欢听，我心里头默念。啊，不妨碍别人。啊，记得生念必生，有缘必满。去佛菩提，因中发菩提心也。果上呢，必不佛位，究竟菩提。啊，因每到极乐世界之前都是因。啊，发心重要。啊，什么是菩提心？偶益大师说得好，一心求往生的那个心，求亲近阿弥陀佛的那个心，偶益大师说，那就是无上菩提心。印光大师看到《弥陀经要解》，看到这一句，他佩服的五体投地。啊，不是像一般人讲这个菩提心呢，讲说这个，你看引用观经 啊，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都把人讲糊涂了。啊，《大乘起心论》里面讲直心、身心、大悲心，啊，很复杂了，很不好讲啊。藕益大师这个太简单了，你发心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那不就是无上菩提心吗？讲得真好啊！啊，把很多很多这些乡下的阿公阿婆，他什么都不懂，你问他叫菩提心，他肯定不晓得什么叫菩提心，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念佛，我要到极乐世界去，我要见阿弥陀佛，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藕益大师说，他那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这就对了啊，直截了当啊，啊，真正不可思议啊！怎么发心还不都是到极乐世界？终极的目标不就是见阿弥陀佛吗？啊，做弥陀弟子啊，去佛菩提，去是去向啊，实在讲，去佛菩提是阿惟越致菩萨三不退里头的念不退。啊，念念去向萨婆若海啊，萨婆若是梵语，翻成中国叫一切种子啊，是佛所证得啊，菩萨证得的是道种子，小乘证得的是一切子啊，佛所证得的叫一切种子，萨婆若海啊，三不退，圆满不退呀！啊，一切种子在哪里修的？在十报庄严土修的。啊，十报庄严土的菩萨，圆证三不退。啊，他念念呢都向着妙觉苦也啊，这叫去佛菩提啊，所以古上则必补佛位啊，必补佛位就是等觉菩萨啊，等觉菩萨后补佛啊，我们娑婆世界后补佛是弥勒菩萨，释迦牟尼佛灭度了，下面一尊佛就是弥勒菩萨，他到这个世界来成佛啊，什么时候来？世尊在弥勒下生经里面告诉我们，56亿7000万年之后他来成佛，我们世间的世界，这时间怎么算的呢？他老人家现在在斗率天，斗率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400年啊，也是1年365天，他的寿命4000岁，1天400年，这样算出来的，就是56亿7000万年。它寿命长啊， 那么现在这么长的时间，这个世界没有佛法，这苦难众生怎么办？大家念了《地藏菩萨本愿经》，你就看到了，释迦灭度之后，弥勒还没有下来往生，这一段时间，佛嘱咐地藏菩萨代理佛，他来代表佛度众生。所以地藏菩萨跟其他菩萨不一样啊，他现在是代佛啊，身份地位不相同啊。你看地藏经这个法会序分里头看到的太稀有了啊，其他的经典你一展开序分里面来参与大会的啊，菩萨讲经，佛不会来的，有菩萨，有声闻，有缘觉啊，有天龙八部啊，有比丘比丘尼，有菩萨有朋友，这些地藏菩萨不是的，地藏菩萨的法会是十方诸佛通通都来，每一尊佛都带着使者啊，带着菩萨，这没有过啊，华严经也没有这个场面啊。啊，那些佛为什么来的？原来这些佛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地藏菩萨发的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学生都成佛了，他还在菩萨，给我们表这个法了啊！你才看得真太伟大了啊！永远在菩萨地位上度化众生啊，尤其是最苦的地方他先去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地狱不可能空啊。地藏菩萨不止一个人，这诸位一定要晓得，凡是修地藏法门的通通是地藏菩萨啊，你要专修地藏法门，你是初发心的地藏菩萨啊，地藏经里面那是等觉地藏菩萨，实际上有这种慈悲心啊，怜悯众生的菩萨太多太多了啊，到地藏到地狱里面教化众生，通通叫做地藏菩萨啊，所以他不是一个人地表法表什么心地大地能生万物无量的宝藏，佛用地来代表你的自信，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无量无边的宝藏啊，用这些宝藏嫉妒一切苦难众生啊，取这个意思。所以以上六句啊，即是精进之宗啊，本经的宗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如宗而修，故当生佛刹，永得解脱。啊，所以这些经论里面所讲的， 跟这个经文都相应啊，合起来看意思就特别清楚，特别明显。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